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达。 啊，末日， 今日2022年1月17号星期一，日本啱啱经历一次海啸警报，东京电视台等级4。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系好多人系震惊，就系东京电视台竟然插咗一段好短嘅预报。因为之后其实呢次海底火山爆发咧，成个日本太平洋侧咧都受到影响嘅，海浪最高去到成一米， 应该系冲绳嗰头最大镬啊嘛。 系啊，但系托赖啦，冇伤亡报告。 因为其实好多人都睇轻咗话一米嘅海浪有几咁嘢，因为 好紧要嘅其实系。 因为佢唔系水浸一米啊，最紧要。如果系水浸一米咧，其实真系冇乜影响嘅。问题就系佢系有一米嘅水冲嘅话，佢会夹杂咗好捻多唔同 credit card 嘅，甚至连架车都可以浮得起嚟，然后冲过嚟度。你谂下，一架车俾啲水升起嚟，然后向你撞过嚟，即系唔系啲水嘅问题，系啲水夹杂啲嘢会令你出问题。咁啊，托赖就全世界应该冇太大嘅短期影响啦。据说会有长期影响嘅，虽然可能有一个好事啊，据说会令到未来呢两年个气温会稍微下降一少少啊， 同埋今次火山其实都真系好夸张，因为系去到海底火山，但系大到人造卫星睇到嘅。 系啊，咁啊，但系同 ACG 就最大关系就系 到冬至咧，福死咯。 喂，嗰一日动画全部都会出晒嘢，然后有啲好奇奇怪怪咁样出现啦。即系譬如画嗰阵时，佢画紧张日本地图啦，一个津波注意报啊，即系右边嗰嚿嘢就啱啱好就喺个画面上边啦。又或者系嗰啲一路摇雨一路津波注意啊，嗰啲咁嘅奇离搞笑项目啦。 咪听嚟冬季有近咯，咩30周年纪念感谢， 好似8周年感谢，总之系啲系啲节目。 总之好冬时力他嗰种嘅嘢咯。 系啊，咁啊，的确系好罕见会真系出啲特报，因为听东预出特报嘅话，其实都系几大镬噶啦。 唔系东市呢副死啊嘛，即系已经系叫做紧急状态，唔系真正紧急状态嗰只嚟噶嘛。 避难命令 系啦， 即系相对应嘅地方啦，唔一定全国嘅，要即刻去避难嘅程度啦吓，叫做。 上次系突发系咩啊？3.11大地震， 我记得中间仲有一单，我唔系记得，我唔系肯定。 冇印象冇啊，之后嗰啲基本上都系一级或者二级嘅啫，最多整个 L 字型嘅啫。 好啦。 东市喺方面佢东市喺日本传媒有咩信心保证嘅？ 咁啊，讲完啲天灾都系天灾啦吓。 算系冇废除啦。首先就系声优工程厂就感染咗COVID-19，就隔离休养。咁咧花江夏树就冇感染，不过佢同佢一齐做嘢工作人员感染咗，咁佢就喺屋企自我隔离。 即系密切接触者嗰类嘢啦吓。 系啦，咁日本由于而家改咗就系10日。咁即系话10日之后佢就可以翻翻出嚟啦，唔使两个礼拜。 我唔肯定两个系咪完全因果啊？但系最新呢个灭共咧就快病化，快出嚟，快好翻嘅，所以个隔离期都理论上的确可以缩短啲嘅。 喺呢两几日咧，日本基本上每日都系2万几3万人，而琴日 Love Live 嘅喺追加演唱会咧，嗰万几人场咧坐爆晒嘅。 咁啊， 同埋就系、是、第一部嗰系乜嘢咧？地震啦，唔系海啸啦。跟住咒術回戰，大爆收啦，而冇人會關心武費咯，去到一個地步就係。 咁啊，講咒術啦，咁就講下啦。咁佢77億日元，喂，其實老老實實，我呢個我先跌眼鏡啊，認真。 唔跌眼鏡喎，好簡單就係佢而家 我知你個理論，係你成日講咗多次啦。 唔爭止呢樣嘢就係、是。咁而家日本系需要娱乐片啊嘛，而我亦都好，而好多年前日本嘅真人娱乐片基本死咗九成嘅，好多吐槽嘅日本人系唔识拍娱乐片噶嘛。 即系我点解会觉得意外咧？就唔系话我睇唔起《咒术回战》，系日本社会个影响同《鬼灭》系其实真系差咗一截嘅，就唔系。但系我重申一次，唔系作品优劣嘅问题，纯粹就系风气嘅问题。咁而家好明显就系冇嘢好睇，好似睇得下嘅就走去睇。如果系平时，绝对唔可能有呢个数。 呢个就系点解就系支出3月8要到1月6号啫，就系。等佢就入回战成咗个势先，因为如果你招入三打直咗佢嘅势，啲人睇，啲人挂住讲蜘蛛侠嘅话咧，你做唔到话题，咁你开呢个势开得差，你以后就好难去到高水准。但系蜘蛛侠摆后咗啦，咁就入回战而家开行咗个势，咁蜘蛛侠你食唔到，你食唔到佢位噶啦。 你话同鬼灭影响，我觉得最大就系、是。一般平时根本真系完全唔睇动画嘅人都会考虑试下去睇呢啲一睇就知系娱乐片嘅动画电影咯。 即系我喺Discord外讨论区话斋，你集英社拍鬼灭拍咒术回战，你其他拍咩？ 二世界转生阿大叔，咩救国王，咩贤者，你荔枝系贤者，你点打啫，大佬？你差几乸远啊？你班契弟拍埋啲咁嘅骑呢嘢，人哋拍埋，人哋拍完，即系咁讲，人拍 Marvel， 拍 DC， 你拍埋咩啊？哇！屌你老味，佢乜鬼咩《昂蓝大爆炸》嘅，即系差咁你点地啊，大佬？ 我觉得呢啲系需求同风格问题啫，咁又唔使咁即系除咗票房可以攞嚟比，即系冇乜嘢可比性嘅。 即系我讲就你拍，你知咪早几年都冇咁严重啊，早几年啲动画大片都仲比较娱乐性，呢两年真系，即系因为个个啫，一系咧就新海诚，一系即系我唔想讲，但系睇埋真系嗰即系咁你，但我虽然讲真我系闷咗咁耐，我虽然入场睇娱乐片，睇到画面靓，打得乒乓，够爽快片啫嘛。呢样嘢喺日本动画嚟讲系近年都开始少咗，反而就系集英社摸到呢条路，拍啲爽片，真系爽片，咁开心咯，大家。好啦，咁啊讲下呢单，其实咧几乎唔记得咗嘅，咁呢单就小型转会消息，就系南田阿依奈就结束自由身份转去 Just Pro， 咁佢就都有成三年自己自由身冇经理人嘅，咁就真系完全 hea 到状态，净系做啲舞台剧啦，甚至舞台剧都少啊，即系佢叫做咩好悠长假期咁。一接翻事务所，事务所帮佢揾工咧，就呢两日咧，呢排咧就即刻往翻，系勤力翻做嘢嘅，咁啊叫做正式重新从头工作啦。 咁事务所就系做呢样嘢噶嘛？ 咩？佢 hea 咗好耐噶啦，真系。好啦，咁讲咁啊讲下一单叫观光振兴新闻啦。嗱，高规市咁有坐个火车由东京唔系京都去大阪，就一定会经过嘅。咁好多人都应该都第一个时间谂到就系、是。偶像大师高圭弥生，咁而家高圭弥真系揾咗高圭弥生做佢观光大使， 即系咧因为好得意噶，一试完要翻到去都几耐之前啦，系一字头嘅年代啦，喂，其实两年前啦，即系嗰阵时高圭弥是一个唔大唔细，又唔系真系好乡下嘅地方，但系都唔系一啲好热闹嘅地方啦，咁。佢日本有个好奇怪嘅自主纳税嘅嘢啊，咩反向纳税嗰啲嘢啦，就系咁啊！我哋其实偶尔我都会提嘅，佢哋会有啲佢会俾翻啲返礼品俾你啦，即系其实佢又唔系买嚟嘅，佢就系、是、哦你主动贡献啲税金俾个地方度，咁佢就送翻啲礼物俾你，佢又答谢你咁解啫，唔系真系买嚟嘅。 之前都讲过啦，伊苏国 啊， 就玉六万八年代伊苏国， 即系大使啊，大使嗰边咧办礼品，年年都系卖晒。唔系啦，不算啦。咁高圭市咧，咁佢又冇乜嘢可以返礼俾你啦。咁样曾经有个记录就系连续七年零返乡纳税。咁佢就要谂下，我咁点算啦？咁但系咧，咁啊喺之前应该系2016年，我记得一个时间系咁就嗰个Yayoi佢姓系高圭，名系Yayoi啊嘛。咁咧喺呢个高圭市入边咧，其实系有一间叫做Yayoi Hien。嘅连锁店嚟嘅，就唔系好大型嘅，但系有个咁嘅铺头啦。咁佢咧就喺3月25号，即系高圭弥生佢个生日啊，芽菜嘅生日，佢嘅生日 party 之类啦。因为个姓同名啱啱好都食晒啊嘛，所以其实就好早之前已经有做紧噶啦。咁佢真系去其实呢个唔系官方啊，个生日会唔系官方啊，但系咁啊，佢见到高圭市嗰边就见到，哇，原来一个咁。又唔可以叫鄉下，一個咁冇乜人嚟嘅地方，突然間可以咁樣大爆滿喎。咁佢諗，直情同呢個艾瑪合作返鄉納税啊，就用教育醫嘅 goods 啊，嗰啲商品啊，嗰啲嘢俾佢。我唔記得咗係啲咩，係啲商品一大慘商品一大包咁嘅禮品包咁樣俾你啦。咁咧就係連嗱之前咪講過，佢連續七年係零納税嘅，即刻品錢係瞬間爆，瞬間賣曬。咁啊，再过咗几年，咁啊，啱啱就出现啦，咁啊，佢啊高圭市啊直接将揾阿日有依去做观光大使，咁亦都我见啱啱我见到阿日有依轩啊，即系嗰间食店啊，出咗文去恭喜佢嘅，咁我咁完美，塌塌陷咁样塌落嚟，咁啊叫做一个地方振兴啦吓呢啲，因为其实全日本咁多市，你真要揾一间，咪要揾一个市去吸引人，其实真系要谂好挑多多方法，有个咁就手嘅方法，咁梗系攞嚟用啦。 我应该话系佢咁迟谂咗，我先比较意外，因为我每一次，因为通常咧你搭车嗰程车咧经过咧高圭市咧，你系我啲阿宅系第一个反应就谂到要近嘅。 佢竟然而家先谂到。 系啊，因为高龟其实唔系一个好常见嘅姓氏嚟噶嘛。 系啊， 仲要但系咁样都俾你撞。其实我唔系好 sure 啊，系咪当初系咪拣呢个位置噶？系咪拣佢哋个市？因为好多时啲 A C G 人物啊，嗰啲姓啊名啊，好少要攞地名嚟做姓名噶嘛。 唔奇噶。 啊，我呢个唔系好肯定啊，但系如你所讲啦，2016年佢咁样咁大反应，就应该即刻做啦，拖都要拖咗六年先搞呢啲。你睇下政府啲效率真系几得咁差。不过唔紧要啦。 政府啊嘛。 啊，咁啊，即系佢今年搞。都在大事咁啊！而家日本又冇得去國際旅行啦，咁國內旅行會唔會大家會比較開心啲？即係會熱衷啲去國內旅行，尤其是啲廿二 EP 啦嚇。即係雖然啦，我都係嗰句廿二圈係冇芽菜定食嘅。 嗱，唔好讲笑。如果开翻关嘅话，经过高辉市，我下次落去打下卡嘅。反正由京龙大阪中间就一定会经过嘅，就快车会经过嘅。嗰个水叫几大站嚟嘅，算系。咁经过落去打张卡食个面咁 OK 啦。当系支援当地经济。嗱，讲好搭火车啦，咁讲下JR 东日本推出咗应该转储值卡嘅 Suica Line， 简单就系半年限期，买5000 yen。用完就算，冇得出冇得增值， 攞嚟做乜嘢？ 好简单，就系对啲唔系成日去日本，即系唔系成日去东京嘅，但系佢又要，但系好多火车人讲咧，几方便嘅。中间就系、是、我哋呢啲成日去嘅，去惯去熟嘅，咁你身上一张、两张、甚至手机个 app 都有张西瓜卡啦。但系对啲唔系成日，即一年可能一年都去唔到一次日本，就去东京去几日，但又怕麻烦买飞，咁买一张储值卡。用完算数搞掂，即系其实等于之前 JR 出嗰啲类似储值卡，咩3000 yen、3日嗰类咁嘅卡，同一样嘢嘅。 即系其实系呢个游客版八达通啦。 系啦，游客版八达通。 啊，因为我应该有4张西瓜卡系睇到，应该系全部过晒期噶啦。 我就一张普通版，一张限定版，同埋一张就系塞咗落去部，一张咧就系手机开电子版。 咁一张普通版，然后3张游客专用嗰啲特别版咯。 系咯，好简单就系、是、如果你嚟话你乡下去东京去 Comic-Con 5000 yen够你去3日噶啦，啱唔啱好？ 但系我觉得唔储值得有啲戇鳩喎，老老实实咁样用晒点算啊？ 用晒买张即系佢系真系完全系短期好少用嘅人，因为其实日本人系有人唔少噶。即系嚟乡下咧，啲住啲嚟清心嗰啲，佢洗鬼西瓜卡咧，或者佢地方用嗰只卡唔系呢只卡，咁去东京佢需要搭电车嘅，你要佢下揿机买飞又麻烦又唔环保，嗰张纸仔，咁你出张卡用完俾翻佢搞掂。 我觉得用 干手净脚， 但系用晒同用剩嘅情况都好尴尬，唔知佢点。 唔系可退钱，可退钱。 即系我唔知佢点样谂啦， 呢个好好嘅方面嘅。 咁我哋 好啦，咁我讲下啲业界新闻先啦。首先就是白金工作室就前社长就佐藤顺一就退休唔系退位啦，唔好退休啦。咁新社长就是我熟悉嘅道业敦志，不过其实冇分别嘅，因为白金工作室其实睇嚟睇都系真系话事，其实都系道业敦志啊、陈高英树嗰几条友嘅啫，所以差别唔会太大咯。即系佢叫做咩纯粹叫做佐藤研一，唔系佐藤顺一噏错个导演嚟嘅，佐藤顺一，佐藤研一。咁就换道业敦志做，因为依间公司佢主要系帮其他大公司做 game。咁人俾咩钱佢就照做，咁我觉得影响唔大嘅。 即系佢主要系雇佣兵形式咁样去做 game 啦。 尤其是呢几年佢基本上就主要帮任天堂。 咁啊，咁即系都系业界消息，不过呢个就 会令好多人好头痕，几头痕嘅。 啊，咁啊，首先就系 Illusion， 我谂大家应该知游戏公司嗰间 Illusion， 大家应该知系边间啦，系嗰间冇错，系做 H Game 嗰间公司冇错。但系近年除咗做 H Game 咧，仲有一样好特别嘅服务嘅，就系、是、因为大家如果你玩过佢啲游戏，你就知道咧，基本上佢搞 3D 嗰部分咧，喺呢个角色自己 set 个角色咩样啊，即系发型如何，眼又如何，眼又俾嗰啲你玩 online game 嗰类一定要搞一两个。钟头先搞掂嗰啲嘢啊！呢个咁啊猎猎系统咧，其实系比好多系统都要仔细啊！咁毕竟要心目中你个女神而系长什么样子，每个人都唔同噶嘛。你 online game 就话呢个其实你未必好重视嘅啫，因为你大部分时候都系望住个屁股嘅啫嘛。咁但系 H game 咁、条女唔靓，唔系你心目中条菜咁点得咧？咁所以佢呢个系统咧，就喺咁多年嘅累积之下咧，其实就已经系发展得好完善，系比好多好多类似嘅系统咧系做得好嘅。咁所以都几年前啦 ，VTuber 开始兴起啦吓，由半内开始，咁好多人都想插一脚。咁但系佢哋对于一个想做 VTuber 嘅人嚟讲咧，最大嘅成本咧，其实系 就是他的建模。 这个是最麻烦的一件事。 是要钱啊，最主要是。 因为就是你现在做实况照简单一支麦一个镜头搞的问题就是你建模的话就那一下以上这叫技术活的话你就横行的了。 如果你要求不太高的就是你的影像捕捉角色捕捉那一下不要求不太高的其实一支靓少少的 webcam。百零蚊已经搞掂噶啦，其实咪就更加简单啦吓。总之全部都唔系贵嘢嚟嘅，但系最麻烦就系你个样，咁咪毕竟你个样唔靓，咁啲人系啲人大家睇样噶嘛。咁当然你可以搵十几万走去搵个画师同你去 yen 啊，讲紧十几万 yen 走去搵个画师同你插好。点解？因为画一张图同一个 VTuber 用嘅图系完全两回事啊。为咗佢，因为你要喐噶，要喐噶嘛。所以你是个成本其实很贵他要拆到很仔细还要有人帮你砌好骨啊那类的东西那你才可以变成一个晓玉的 VTuber。但是呢你用这个系统的话呢他就可以很简单地叫做有个样子给你用下啦叫做又不是真的非常之靓但是在一个非常便宜的使用方法如果你是正常玩玩下的是直情是不用钱的。但是如果你是拿来赚钱的话那他可能会送你收回少少钱真的很少的啫。咁相对于即係你都有盈利能力嘅咁俾返 D 券好正常啫但如果你係冇盈利能力或者唔係攞嚟做盈利佢直情唔收你钱嘅。喺咁嘅情况下咁係好多啲纯粹想试一试 VTuber 係点样嘅试一试咁样嘅人咁咪会好多啲去用呢个嘅佢做啲。咁问题就係佢而家就话我觉得我俾唔到一啲可以令到用户可以觉得满意嘅体验我谂紧最满意嘅地方咪你唔使钱咯， 咪就 系 咯， 就系免费嘅唔系冇，但系冇一个免费嘅又可以免费得你咁靓，有你咁靓嘅，唔又又又要收钱，呢个先系你嘅卖点嚟噶嘛。咁其实我觉得可能系骨子里嗰句就系呢个嘢又唔赚钱，因为基本上开善堂咁滞，冇乜人赚，冇乜人俾钱佢嘅。即系咁，我唔知系咪啊咁样，因为调翻转讲就系，如果我真系红得到啦。即可以开始收钱啊嗰类嘢，咁你开始就唔会满足于一个咁样嘅类似纸娃娃模式嘅 3D 噶啦嘛，咁你可能会揾啲真正正正正正走去揾人，咁所以实际上呢嚿嘢系几乎系开善堂咁滞嘅，咁可能我觉得真心话就系我唔赚钱， 即系副刊就系你付费模式，又靓唔过人。免费模式赚唔到钱，咁不如索性唔好搞啦。 系啊，因为调翻转，如果佢话佢又将佢个变翻做收费或者提高个收费门槛之处咗，又会俾人屌噶啦。屌，反正都系咁，我唔做咯，都几可惜噶啦，老老实实。因为呢个系即系佢要攞嚟玩咧，系非常之好玩嘅。即系咧，你知二老 Sir 而家最近都经常系不务正业噶啦，出嚟啲 game 咧，大家啲人都话女人你阻住我企欧啦。是会搞啲咁嘅嘢出嚟，基本上佢个搞佢搞 3D 个玩嗰个部分，仲紧要过做嗰一部分。即系而家佢近年系唔知系点错技能树定系乜嘢啦。总之成日都系咁样嘅。咁所以佢今次咁就话我唔搞呢嚿个系统啦。咁有人联署紧就话想佢保留嘅，不过就我老计啦， 都难啦、啊。 联署冇用嘅，你攞钱抌佢就得噶啦。即系好认真嘅呢啲嘢。 因为讲就依个，我讲就系唔系开善堂啊嘛，打到人家开公司开间公司出嚟系赚钱嘅，摆嚿嘢出嚟营运，我又要成本。咁你话唔使，你话佢唔使成本就话啫，只要佢有成本，大佬。 咁我有个就有啲狠咗少少嘅就系咧，佢已经建好咗嘅模组嗰类嘢，佢都要求你唔准用。当然你可以理论上你可以继续用嘅，但系咁样就等于系冇授权。咁理论上你俾人告都唔出奇嘅。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啦，其实系唔会告嘅。不过佢咁样讲啦，理论上你再用嘅话，佢系要求你用呢个系统列出嚟嘅，你以前上传咗嘅，你可以继续放喺度，但系唔可以再做新嘅影片，亦都唔可以再上传喺其他平台度。即系我旧片上传新平台都唔得啦。所以就系、是、好简单，佢就系睇时间点，呢、这个2022年嘅6月30号打后，所有用呢个系统上传嘅片都算系侵权嘅啦。咁样。咁有少少狠嘅，即係佢如果佢话哦，咁我你之前列咗嘅用緊嘅，你可以继续用，但我又识 server 啦，你因为呢啲嘢全部要上去攞更新啊之如此类㗎嘛。咁佢话哦，佢我识 server 啦，失业都唔会允许新嘅授权啦。咁但佢连旧嘅呢都基本上要停咗你嘅。咁有啲底边 V 呢都係要用佢㗎嘛。咁可能佢要自己諗办法啦。 比较隔世啦，呢啲真係足晒几头痕啦，而家唔知算。 好啦，咁亦都系啲新思向，亦都系啲下咗架嘅嘢，咁呢隻呢就我只能讲还好我下了。咁咩事呢，就係、是、有个同人组织玩过佢唔少 game 㗎啦，基本上係一同一个系统玩到老嘅，佢出亲嘅都係出青色麻雀， 而且是一个过眼过都是啲超能力麻雀嚟嘅，系冇错，佢有出个超能力麻雀，即系呢个 Saki 啊，嗰只佢都有嘅，佢都有出佢嘅麻雀同眼镜嘅。然后我哋话成个，我唔记得系黑定 fairy 模式，开 game 天胡，我玩条毛啊，就系嗰间嘢啦吓。因为佢上个月我已经睇住噶啦，佢就要出呢个基连公主连结嘅同人 game。咁啊，大家玩家之间当然系期待啦，咁样，所以佢出嚟嘅第一日定第二日，我已经攞咗落嚟噶啦。但系咧，佢就好似出到唔够一个礼拜定两个礼拜，我唔系好记得实，应该系两个礼拜唔到。咁啊，就已经喺 DLC 度入边下咗架啦。咁啊，大家都估得到喺边度问题啦。咁啊，应该系 CY 出信啊，或者警告佢之如此类啦吓。即系如果唔系，点会出咗完之后马上收咗啦？咁个原因咧，有啲人认为系因为。喂，你出我啲 game 啲 L 嘅系冇错 ，CY game 嘅马量系有咁样嘅限制嘅，但系原因唔系 CY 限你噶嘛，系啲马主限你噶嘛。点解公主连结都唔得咧？咁我觉得最主要问题就系、是、你个界面真系同个游戏啊，因为我有大家，如果你有玩个游戏，或者你揾下啲游戏嘅截图，同呢只嘢嘅嘢部分截图，你睇一睇就知噶啦。喂，真系立眼睇错，真系一啲都唔出奇噶喎，大佬。甚至我有少少话，如果唔系好肯定啊，冇叠图冇成，佢有啲部分嘅素材可能系直接喺 game 度到嚟嘅。 哦，咁就大镬啦！ 我唔系好肯定，我唔知佢画到一模一样啊，定系直接吸过去。总之我立眼落去，好真系好捻熟口面。 因为最麻烦其实呢样嘢就系你出同人唔紧要，但你如果疑似用佢嘅素用佢啲素材嘅话咧，就一定冇面比嘅。即使 F 公认系最宽容大量 FGO 都系。 唔系，我觉得就算二点零一归于备好先，就算佢自己玩一次都好咯，即系跌唔起图就都好咯。你其实你只要你系切一到咧，令人一时唔小心，你真系会以为嗰只系原作。 官方嘅话咧就濑嘢嘅，一定濑嘅。系啦，呢样嘢唔使问噶啦。 而且我唔知佢系厉害一滞定系乜嘢啦。啊，当然画系唔似嘅，因为画师问题。但系个主角应该读猫定系读 M A O 咧？即系基连嘅主角啦，三个主角之一，佢入边嗰个嘅配音，当然系应该系揾唔翻猫嚟配啦，应该啦吓。但系佢个声都有几分似过阿先神奇，即系太似原作就会有版权问题，明唔明？而家变咗就 系、 是。系啊，咁啊，所以就佢就俾人下咗架啦。不过我只能讲都系嗰句，啱啱第一个就应该话还好我下了，即系我唔系感觉到佢可能会俾人 ban 噶，系即系想第一时间玩咁咪梗系第一时间 download 噶啦。咁啊，迟咗嘅各位新市们就唔好意思了，咁你啊自己谂办法啦。 有钱买唔到啦，不放心啦，你揾都揾到嘅，咁呢个就唔使讲啦。好啦，咁啊讲呢单啲又 讲游戏啦，咁啊讲啲海外嘅游戏啦，都系仲系游戏啊。咁啊 ，Take Two 就收购咗呢个 ZYNGA Zynga 啦， 我唔知系名咁读啦吓。咁啊呢间公司讲名你一定唔记得咗嘅，咁但系如果你讲开心农场，我谂大家应该会有啲印象啦吓。虽然都已经 too fucking 都系呢个年代久远嘅事嚟噶啦，咁佢又收购咗呢间公司啦。我睇到呢个消息之后咧，有啲唔系好熟游戏嘅人就话：，哇，呢个向个手游进军呢个你如何那样？我谂紧 有冇需要咧？ 呢个有口皆碑嘅老牌游戏厂，以硬核游戏出名，开发遇到瓶颈，然后宣布进军手游，呢几样嘢加埋上一间公司叫做 Blizzard。即系我唔系话想就 Take Two， 但系个节奏真系好撚似，就系、是、佢出唔到自己嘅 game。 因为好简单就系 GTA 六又系几时先出啊？已经系因为敲碗敲到唔知几耐噶，但系吹涨就系 GTA 五又继续好卖、 啊。啊！但系我而家上一只都系算系全平台咁嘅，都系算手游啦，可以算系手游啦。就系、是、为咗配合手游，佢结果佢搞成咁嘅死款嗰个死人决定版，又系俾人屌到开花。即系又系啲重制，然后俾人屌到开花的。喂，我真系好难联想到呢个暴雪噶、哦。即系嗱，我真系唔系就佢，好认真再讲一次，但我完全唔睇好呢样嘢。而且呢间公司本身靠一只手游突然间爆红嘅公司，我真系冇见几多间有好下场噶、哦。除咗俾人收购咗嘅 Super Cell 之外，即系佢就算就系咁样，佢后边都唔见有啲咩新嘢出嚟啦。呢啲嘢好多时都系一只起，后边就完全唔掂啦。睇《植物大战僵尸》，全部都系咁嘅。呢啲愤怒鸟都系啦，吓呢啲公司全部都系出咗一只 game 大红大紫，净系靠嗰只 game， 然后没有然后了，系唔会有下一只红嘅手机 game 嘅。我唔知点解啊， 咁总之啊， 手机 game 界响嚟都系一作公司嚟嘅，好多都系佢一作日即系冇地作嗰种嚟嘅。 即系日本嘅叫法就叫一发屋啦吓，即系你净系得你一炮过嘅。最惨咧就系唔同你啲漫画嘅一发屋，即系你见车停线，到而家仲可以写得住，仲可以食老星矢食老本，可以食到而家。 但游戏唔得啦，游戏 唔得，手游戏或者仲可以，手游唔得啊嘛，大佬。即系手游两年就已经系过晒气噶啦嘛，咁啊，所以我系非常之唔睇好呢件事嘅，希望佢唔好拖垮的拖，即系我觉得佢唔拖垮的拖，我已经算执到噶啦，即系唔知边谂个天才出嚟谂啲咁嘅嘢，你收购手企游戏厂，你都冇收间摆明唔捻掂嘅公司啦，虽然可能好掂嘅佢唔系收啦吓，即系我如日中天，做乜要俾你收啊？即系所以 Super Sale 几聪明嘅咯，再讲一次。好啦，讲个同游戏关系比较少低少少嘅，就 Intel 咁你打机用要用 CPU 啦吓，照咁勉强可以咁样叫有关系啦。咁佢咧系呢个最新一代，我唔记得点读啦，总之第十二代 CPU 咁啊有个都唔算少嘅笔关于 DRM 问题嘅，几得意啊！因为咧嘅第十二代咧手机已经系用咗好多噶啦，大细核架构啊 ，P 曲同 E 曲啊。佢咁样大细核架构嘅时候咧 ，DRAM 嘅机制咧就唔小心就以为咗呢个 P 曲同 E 曲系两个唔同 CPU 嚟嘅，咁即系佢就会理解成系两部唔同嘅电脑。咁佢嘅理解就系、是，喂，我当初 download 只 game 落嚟锁 DRAM 嗰阵时系用 E 曲 download 嘅，但系你启动嗰阵时行紧 E 曲嘅，即系另一个 CPU 啦，即系另一部电脑啦。咁我咪锁 Q 住唔俾你玩咯。佢有个咁样咁奇怪嘅笔，不过唔紧要。如果你冇听过呢个笔，都唔紧要嘅，因为其实我哋讲呢一刻咧，佢已经系出咗更新，清咗呢个笔噶啦，咁就可以继续正常使用嘅。正常嚟讲，要更新主机版嘅 BIOS 咯，或者升级呢个更新 Window 应该可以做到嘅。如果你未搞得掂嘅，咁你咪如果你撞过咁样嘅错误嘅话，咁你可以更新个程式同埋更新个 Window 就已经得啦。咁如果你系 Win7 嘅话，就比较麻烦啲。我唔知道啦，虽然你正常嚟讲你用得最新嘅 CPU， 我諗你唔会用返 Win7 咁旧嘅 OS 啩，即係我呢啲用旧电脑先用旧 OS 嘅啫。咁啊顺便讲一讲呢代 CPU 啦。今代呢过去一年几两年都系讲紧啦，呢个 AMD 喺性能上已经系超咗车 Intel 㗎啦。不过即係呢一代入面有少少唔同咗。即係理论上最劲嘅 AMD 依然系赢到最劲嘅 Intel 嘅。问题系屌啦，升你 AMD 又试又嚟，即系 AMD 嘅性能咧系有两次超前咗 Intel 嘅，一次就 Pentium 年代 ，Pentium D 嘅年代，嗰阵时嘅 AMD 其实系劲过 Intel 嘅，不过你贵啊嘛，即系而家呢个价钱一贵，除非我真系要性能极限嘅，虽然性能极限你就唔会用家用 CPU 啦，人人都系睇价钱做人噶嘛，而家同价位嘅 Intel 嘅 CPU 系屌打，系。屌打，记住唔系赢啊，系屌打 AMD 嘅 CPU， 因为 AMD 嘅价嘅 Zen 3已经系第三次加价，屌啦升佢真系越出越贵，自从佢赢到 Intel 之后个价钱就越升越高，佢嘅市占率未压到 Intel 噶，但系佢就已经系先急于将个价钱升咗上嚟，咁你点样打人对面啊？正常应该系趁佢命攞到你命啊嘛，佢又唔系。佢提升个价钱，咁结果变成基本上咧系完全住同位嚟打，所以如果你系打机，你嘅预算唔系无限的话咧，而家又调翻转系 Intel 系会比较好少少。 同埋 Intel 之前咧，佢出十二代嘅时候咧，佢又攞出报告就系证明佢粒 U 快过 MMX 好多嘛，但系唔系快过 D 啦，唔系快好多啊，但系有冇人吐槽佢就系、是。系咯，你快好多，你电都用佢好多咧。 我都系嗰句啦，你攞个 desktop 嘅 CPU 就去打人哋，基本上系一个手提电，即系就算唔系手提电话，因为手提电话塞唔落 M1 嘅 ，M1 全速系塞唔落手提电话嘅，即系塞落部 iPad 都问啦。咁但系你咁样算系算一个 mobile 用嘅，最少都系 laptop 用噶啦。咁你走去同人哋比，会唔会有少少胜之不武咧？不过唔紧要啦。 就系、是、你唔讲难为情嘅咩？人哋用九六瓦火牛，你嗰个六百瓦火牛。 即系不过啦 ，OK 啊，咁啊，继续都系啲 CPU 有少少相关嘅嘢啦。咁啊，今次就系呢个，我唔知点解会走出嚟睇咯吓，因为我要重申一次。PS4 系未停产嘅。 嗱，呢件事咧，我睇我睇咗新闻，一睇见就系彭博报道，我觉得 OK， 唔使理。我对彭博依家彭博网月讯同埋日本网月讯依对组合报嘅所有料，基本上我代落龙场嘅。 我觉得重点系不具名内幕人士 呢几粒字咧系唔可信嘅代代名词嚟啦，已经系咩叫不可名海外人士？系咪我都可以做不具名内幕人士咧？我都算系业界嘅人啦。 不具名内幕人士同专家推断系差唔多 level 嘅。 我觉得仲衰啲添，真系。 咪即系专家，唔系专家咩？专家啫，即系专家而家系用到 cheap 晒噶嘛？不具名内幕人士又系啊，就唔系不具名内幕人士，有时可能坚料，尤其是如果系文春炮嘅话。 总之大家都知道，无论是上代 PS4, PS3, PS2 都好，下一代次世代主机出嗰阵时候，是会一段时间是两部机一起生产的。虽然它最戆居的东西就是停了 PS4 Pro， 或者其实可以算不是戆居的，算是一种市场区隔啦。因为如果你 PS4 Pro 还在的话，一边就是没货炒，兼且就算正价都贵一折的 PS5， 一边是随便买随便有的 PS4 Pro。咁佢哋性能上係差唔多，其實你最係玩返啲 PS4 game， 咁 PS4 Pro 好似好隻抵掉啲喎，尤其是喺近期之內你都唔會有，即係唔會有好必要走去玩 PS5 嘅情況下，咁所以佢就斬咗 PS4 Pro 係 Pro 啊嘅生產，而家淨係得返住雞可以咁樣叫啦，薄版嘅 PS4 喺度繼續生產，而短期內係冇打算停產。呢啲嘢使撚內幕人士話你聽，我都話得你聽啦，大佬。系咪咁啊？先呢个，因为前居可禁，全世界都咁样做。尤其是而家佢话嗰啲新机唔够，佢点样可能而家呢个时候斩咗 PS4 啊？佢斩 PS4 Pro 纯粹为咗市场区隔啫嘛。呢啲嘢识少少游戏业界嘅都知道啦，真系。 再我睇见就系，即系同 Switch Pro 一样啫嘛。当咗 Switch Pro 佢话会出嗰时，我已经讲咗好多次就系唔会，最少2021年内唔会。 嗯。 结果。咪一路响煲，一路话见到啲新闻选咩年代最失望嘅出嘅传闻，就选咗单，我心喺你知攞嚟期望嘅啫嘛，从来冇出现过。 又系时候讲一句啦，擅自期望，擅自期望，擅自以为理解了以下略， 就系咯，你自己攞嚟嘅，关人鬼事咩？ 啊，好啦，再去都系 display 相关嘅消息，咁啊，先讲张新少少嘅 AMD 6500XT 个规格。好撚奇怪，奇怪我值得攞出嚟讲一讲咩事呢，就係、是、大家知道啦，佢先出咗旗舰嘅6900啊、6800、6600，而家就向下推到6500啦。咁其实对面档都有呢个3050嘅，不过先讲呢度。咁然后规格就好 Q 奇怪，因为佢呢个 RAM 系非常之少，而且少都算啦，因为佢毕竟算系一张 入门卡嘛。 5500可以叫主流卡啦，其实因为都唔平嘅，其实即 系唔系入门卡。讲真，佢建议售价$2,000喺而家呢卡贵乸到阿妈唔认得情况之下，算平噶啦。 唔好意思咯，我上一次亲手买嘅 display 卡$1,000嘅啫。 唔系呢两年啲 display 升价升得好黐线啊！ 咁啊，当然的确系嘅，咁唔紧要，咁价钱都算小事，而佢个 RAM 少。个流水线亦都好少，咁当然咁样会令到佢若干程度唔好严重地限制咗佢嘅性能。但系啲人就系问，喂，点解你个 display 咁奇怪？即系任何一个识少少电脑嘅人都会问噶啦，你个流水线咁少，喂，话就话系入门卡啫，都唔使腌到咁尽啊。但系 AMD 嗰边嘅人答我嘅答案系特登嘅，我系特捻登嘅。其实正常系会问呢个问题，但系如果你加埋佢呢个特登，你肯定已经知道发生咩事噶啦。我重申一次，喺呢个挖矿业入边咧 ，display 卡厂固然系受益者啦，但系佢一啲都唔想自己嘅 display 卡系卖俾啲挖矿嘅。两样嘢，第一，佢个保修啊会好捻麻烦，会即系你话你直接系我自己挖矿挖到烧烂咗张卡，咁你自己硬捻咗佢都算啦。咁有时佢挖咗一阵，话嗰张卡五劳七伤，就连埋将原本嗰张单啊卖俾真系打机嘅人。咁但系佢玩多阵，佢又坏 Q 咗，搵翻嚟我嚟整，咁就口同你啊！你就话你打机嘅，但系我睇到点睇呢张都系矿卡嚟嘅，咁就会喺好维修啊支援方面好捻麻烦，同埋呢只人唔知几时会矿烂，然后收 Q 咗皮，然后我出咗咁 Q 多嘅货，咁就冇人买噶咯。即系对佢嚟讲咧，其实佢唔系好想啲挖矿嘅老人嚟噶。你要搞清楚，啲有部分挖矿仔咧，系自我膨胀到咧，觉得冇咗我哋，你扑街啦！佢系去自我膨胀到咁嘅地步啊！我要重申一次 ，display 卡厂系唔中意你哋去挖矿嘅。咁你只要理解到呢样嘢，就明白 AMD 点解会咁样做啦。佢呢张卡正正就系唔肯死量你攞嚟挖矿，因为挖矿其实最主要就系要 display 嘅 RAM 同埋佢个流水线呢两样系最影响佢个挖矿效率噶，即系算力啊。 但是相对来讲它是没错的，对游戏画面的影响都是有的，但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更加大的部分是在于它的 GPU 本身的性能是会比较大一点的。所以它出一张挖矿能力低下但是游戏性能还好的入门卡，咁咪系真系俾翻啲玩家去玩咯。佢喺 display 上面，佢系真系 feel 得到佢由政策上就系为玩家着想嘅。讲呢样嘢就我唔系想讲3050，我要讲另一张再早少少出嘅，应该系12月出嘅2060。我呢个年代你出翻2060，我都你都真系算叻啦。当然啦，而家呢个年代乜 Q 都冇嘅，出乜嘢都要买噶啦。2060嘅12GB 版，12060嘅标准我记得系8GB 嘅。我觉得是有 8GB 和 6GB 两张，我不肯定有没有 8GB 版，应该 有 6GB 就肯定有，总之就是这个数不会超过这个数，正常都是3060都是得 8GB 而已嘛。但是为什么他会出这张东西，一看即你听了刚刚那个论述你就明白这张卡拿来做什么了，绝捻对，就刚刚好将 AMD 的做法刚刚好调捻转，这张卡就是拿来给你挖矿的。即是我不是真的很黑 NVIDIA 的，即我不是真的很憎他，但是他啲做法次次都系微妙地令我唔多爽啦吓，即系虽然都系嗰句唔关唔捻系关我事嘅，即系如果你而家俾张3090我依然系会用得好开心嘅。即系问题就系、是，即系你会大家会 feel 到个中间个态度是有咩分别咯？即系当然你可以话哦，佢呢张卡就攞嚟应付嗰啲挖矿嘅，咁佢咪唔会真系啄你张3050咯。因为佢个性能、佢个价钱，即系市价啦，当然唔系自己定价，系同3060差唔多嘅。但系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咁你买3060咪抵啲咯，因为3060嘅游戏性能系高于2060 16G 嘅，唔系12G 嘅。咁你咪可以相对嚟，可以你真系打机的又肯俾钱嘅，咪有张好啲嘅咯。你可以咁样理解嘅，但系我咧就都系嗰个态度嘅感觉唔系咁好咯。咁啊，呢度顺便辣一辣，烧一烧佢哋啦。咁啊，仲有啲同都系类似佢相关啊，因为你 display 点解系咩啊？因为挖矿系咩嚟啊？区块链技术啦。咁啊，韩国有单新闻好叫戆居嘅，咁就一只游戏叫做《传奇四》啦，吓哦，中文都名咁叫咯，我冇玩，冇乜留意韩国 game 啊，好认真。咁佢咧其实是一只 pay to earn 嘅 game 嚟嘅，即系一路嗰啲咩一路玩一路赚钱嗰啲啊。最出名的一句叫 SA Infinity 啦，简单讲就是入面的货币就是加密货币来的，你入面赚到的钱既然是加密货币，那你可以换成其他货币，你换成以太币啊之如此类，那你就理论上你在入面赚到的钱就等于现实赚到的钱的了。先不讲因为这件事令到这 game 就引了不少外挂回来，这些有想大家很正常啦，其实就算以前 online game 年代你都有知那些工作室啊那些打钱工啊那些东西去做的啦，这些东西就不意外的。虽然对某啲人嚟讲好意外啦，即系打机打笑。咁佢入面其中一个货币出咗只 WEMIX 嘅加密货币。咁佢呢就喺1月10日一次过订咗5000万粒出嚟。呢个用粒做单位啦，我唔肯定。咁呢个量有几大呢，我查咗过去24小时佢一日之内嘅总流通量系1500万粒。你一次过抌足佢一日流通量嘅3倍。你想想香港的股市突然间有人一次过放3000亿港元的，因为我没记错啊，因为香港一日股票一日成交是1000亿港币左右啦。你试下一日香港订3000-4000亿出来，即是当年索罗斯都没你这么狠啦。咁当然他们可以说他自己的平台啦。咁结果嗰日就暴射啦，当然其实都唔算真係有暴射，当日其实跌咗10%嘅啫，但係呢即係货币啊喺11月22号曾经到达个高峰，每个 coin 就应该係187.5嘅港币。咁啱啱我查咗呢就係48蚊港币，跌咗4倍又多。因为佢係短期内啦呢几个月之间升得最快嘅加密货币嚟。即系咁，好明显就系有人个韭菜咯。虽然就冇之前嗰、那个鱿鱼币咁个程度咁严重，咁但系好明显就有人喺度个韭菜。咁亦都所以就唔系纯粹因为佢咁样掟嚿钱出嚟，所以临时咁简单，大家都佢嘅信心完全消失晒。我点样知你几时会有掟个几个亿出嚟？咁我哋点算啊？ 咁啊，好老实嘅，讲真，你玩加密货币，你预备个韭菜噶啦。 我且你讲咗我要讲嘅重点，就系讲呢间新闻，其实我都系想讲呢一句嘢嘅啫。 就讲真，应该讲就系，当你投资，当你走去落呢个加密货币嘅时候，你基本上一样就系咩？睇你好唔好彩，喺人割韭菜之前就甩咗身啫。你甩唔到，即系讲就系人听讲句就系，你而家叫做咩？ 全球线上最大赌场。你同人赌，你睇你睇下边个快，因为别人个庄吉割你韭菜，咁你走得快，因为你有钱赚咯。你走唔切，你俾佢割咗咯，就咁简单啫嘛。 所以其实好多人都真系问，点解游戏界咁抵制区块链啊、挖矿啊之如此类嘅相关？呢啲嘢对游戏界有边一次有好事发生？即系你作为一个核心玩家，唔爽佢嗱，你系咪抵制另一回事？你唔爽佢，肯定嘅系，绝对系会唔爽佢嘅。即系所以有一例证啦吓。好啦，咁啊，插播一单嘢啦。 系啦，咁就啱啱最新消息嚟嘅。喺我哋开录音嗰时候咧，漫画家水岛新司就过世，就肺炎，唔系好快啊，就肺炎啫。咁享年80岁。香港人咧就应该海外人咧对佢如果就相当陌生嘅，因为佢漫画基本上就冇出过海外。但日本人嚟讲，算系国民漫画家，咁最有名嘅大饭桶啦，野球堂之师啦。一个好老牌的画棒球漫画的漫画家，80岁差不多啦。依个年纪，其实普通肺炎都会出事。 我都系嗰句啦，你过咗60岁，中肺炎都有机会死噶啦，普通肺炎都有机会死啦，冇你讲乜嘢啦。 系啊，咪嗰肺炎感冒都出事啦，尤其是漫画家普遍身体唔好啊。 呢个都系啦。 咁就OK 啦，咁祝佢安息啦。好，咁就讲完呢单，我哋讲下。 翻去啱啱讲完韩国啦，咁我哋讲都系啲东北方嘅嘢，台湾啦。咁啊，同游戏最大唯一相关就系佢系前游戏实况主，又系 电竞选手， 又系我哋张德。 同埋一重点就系佢系香港人，喺台湾走红，然后咧佢亦都创下咗艺能界大三元，赌、毒、黑，再加埋王就大四喜噶啦，七单嘅大满贯赛事啦。 即系嗱，先前就我哋提过啦，佢因为疑似因为贩毒定吸毒，佢俾人 带埋烟弹喎， 咁啊俾人捉咗去啦。咁后屘佢而家就已经系保释离开咗噶啦，但系佢又爆一单新闻，算系之前嘅延续嚟嘅，因为有相关嘅。咁但系件事本身就另一件事啦，咁就系有人话佢合谋炸赌去坤一个 friend 搭 friend 嘅有钱人，咁啊结果就俾人捉 Q 咗，咁啊对方要你赔，佢要求佢赔600万，咁然后咧有人就攞住佢俾人捉住咗呢样嘢嘅片啦，因为佢俾人拍 Q 埋片啦，即系佢炸赌然后俾人捉住咗嗰下嗰段片，有人攞住呢段片攞去赌场做抵押。然后那个赌场就直接跟他说，嗱，如果你不想我公开呢嚿嘢，就攞800万嚟台币啦，全部都是台币啊。咁佢又唔制，咁啊，亦都佢同佢个合伙人，佢之前搞嘅直播嗰啲嘢，佢公司个合伙人就同佢闹翻咗，然后就吵到需要上直播去解释，诸如此类。咁佢合伙人就话：，喂，你俾人捉嗰阵时，我几咁谂烂法可以要去救你啊！你而家咁样，睇下食碗面饭碗底啊！对方就话：喂，你嗰阵时又话要我签呢样签嗰样先肯救我，仲疑似想将我间公司卖俾个谷亚莫。边个谷亚莫大家知噶？咁啊喺度两边喺度对住喺度嘈，咁啊有啲八卦剧嘅嘢咯吓。咁啊，其实就同 A C G 嘅关系其实就非常之少啦。不过大家就食花生食得，最快好高兴啦。咁啊，有个 friend 问咗我个少少法律问题，香港会唔会拉佢？我第一个反应就系 冇引渡条例啊！ 我哋阿达拉麦都仲喺度啦，即系咁啊！先讲唔止嘅，其实因为除咗佢属地问题之外咧，即系属地原香港嘅法律司法管辖权行属地原则噶嘛，即系一个香港人喺台湾犯嘅法例咧，香港系冇权审嘅。这个其实相对冇咁紧要，其实最重要系佢喺台湾已经被人审过。根据一罪不二罚嘅司法原则咧，如果台湾执咗佢，就算喺香港犯嘅。件事在香港发生的，即是香港有司法管辖权都好啦，因为有咁嘅情况，因为台湾是属人主义嚟嘅，台湾人在任何地方犯法，佢都可以捉佢翻去台湾审嘅。如果捉得到嘅话啦，当然，咁咁嘅情况下都一样系唔会喺香港度审嘅，因为佢已经喺台湾俾人审过，一罪不二罚嘅原因，佢系唔会喺香港审嘅。咁啊，顺便如果你有咁嘅疑问，我打一答埋你啦，因为有个 friend 咁样问我，咁样我又顺便答。咁啊，都系台湾相关行事嚟嘅，其实真系轻恕嚟嘅。咁就一个台湾 YouTuber 叫小尾巴 ，YouTube 嗰边你睇得多嘅话，其实你多多少少听过人噶，即系绰号呢个 YouTube 界菠萝鸡，当然冇人咁样叫佢，因为台湾唔会咁叫嘅，佢哋叫郑王啦，即系老姜涉蛇嗰只郑啊，即系黐埋佢嗰啲嘢。咁佢就系、是出咗一段片，就系、是、杰哥不要，我谂大家可能都听过噶啦，一个都几红嘅咪咪嚟嘅。咁啊，我要用佢嚟搞咗个音乐剧。咁理论上系佢嘅原创作品嚟噶嘛，虽然佢大部分都系二创歌，但系呢首系少佢少数系原创作品嚟嘅。咁然后咧， 佢就话佢受到呢个版权声明，声明啊先讲，唔系警告。咁佢就睇一睇一样嘢，咁啊又系一次误判事件嚟嘅。其实就首先咧就我唔知佢系咪清唔清楚，总之就我睇睇各位版权声明系 YouTube 系统自动产生嘅，冇任何人做过嘢嘅。而佢根据佢公开出嚟嘅资料咧，对方即系、就是、YouTube 认为嗰片片嘅片主系未做任何动作嘅，即是话唔系对方去做咗啲咩嘢去搞佢嘅。咁当然啦，因为个所谓声称嘅版权自有人就太黑人憎啦，所以好多人就马上踩咗落去先。因为你系咩啊？网易云又系网易，网易几咁恶名昭彰，大家知噶啦，我唔使我哋坐喺度重复啦。咁应该就系因为你出咗段片，人哋就可以人哋二创系好正常嘅事嚟啊嘛。咁唔知点解佢个二创授权咗网易音乐上传。咁嘅情况下 ,YouTube 就判定哦网易音乐就系佢个版权拥有者。而唔知点解佢冇将早少少上传嘅小尾巴嗰段片当成咗系原作。咁正常应该咁㗎嘛。我哋上个礼拜讲拉布拉斯嗰阵时都提过啦。正常应该系先上嘅当系原作㗎嘛。咁呢次就唔知点解啦。咁总之佢就咁样结果俾人判断话调返转话段片系佢的。咁原告变被告。咁应该就唔会有咩太大不了嘅，因为佢目前最少到目前为止佢都冇做过任何动作，包括话冇攞佢嘅利润，亦都冇乜都冇做到，咁应该其实唔系啲咩大不了嘅，只不过系 YouTube 版权系统发癫日常嚟嘅啫。咁样我睇一睇啦。好啦，好啦，我哋轮到我哋北方轮哥啦。呢、這个咧就老老实实，我觉得真系有啲窄啊，老老实实。点讲咧？就系、是、有只 game， 又话佢辱华咧，我觉得真系其实都唔系真系好多人 fucking care， 不如反而话系其实系笑点一个彩蛋嚟。第一新射击游戏叫《严阵以待》（Radio Unlock）， 咁呢只 game 喺出之前已经系非常非常非常之多人期待噶啦。佢目前喺 Steam 上面应该系先行体验版，你当系一个测试版咁样啦，未正式出嘅。咁但系已经买紧噶啦，你知 Steam 系有咁嘅规矩啦。佢入面俾人喺佢个 file 入面，嗱唔系只 game 入面啦，你知你游戏入面其实唔一定系会用晒佢入面所有 file 嘅嘢嚟噶嘛，好 Q 多啲开发者需要塞啲彩蛋啊嗰啲嘢入去噶嘛，咁俾人捉到入面咧有两个 file， 应该就叫冰千年啊，应该系咪咁叫啊？应该因为佢系佢用英文写，但系嗰个字好明显就系冰淇淋用国语读嘅英文拼音嚟嘅。咁啲人就话佢辱华，即系点讲？你话辱华可以话系，都可以话唔系。呢个字咩嚟嘅咧？即系老老实实，冇人解我听，我都唔捻记得咗呢回事啦。 完全名咩嚟嘅？我都系拗晒头睇去。 系啦，就系、是、呢个玩命关头九，中国好似亦做速度与激情出嗰阵时喺微博度做宣传啊，喺度先讲嗰啲，我都唔知应该点讲嗰啲喺度赞中国如何那样啊，即系奶共奶到拉出晒面啦，擦中国鞋嗰啲嘢啦吓。咁佢话我中意冰淇淋乜乜七七诸如此类。咁结果咧就系佢呢句咁嘅冰痴癫呢种鬼佬讲扮中文，即系唔系扮啦，佢都系识几句啊。所以我觉得佢系睇住英文拼音拼出嚟嘅。呢、這个冰痴癫就变成咗奶共鬼佬嘅代名词。咁佢咁样即系游戏咁样车咗落一段落去，然后俾人发现咗出嚟。咁有部分好少数嘅人就话佢咁样系辱华，因为呢个嘢其实攞嚟耻笑嗰啲奶共艺人噶嘛，即系咁样理解啦吓。咁所以就有人唔系真系唔系好多啊，就话佢辱华如错那样。咁但系真系好少数嚟嘅呢个就，因为其实你真系收得咁 Q 埋，同埋你转咗咁多个圈咧，其实真系得鬼佬明噶咋。在鬼佬世界玩家反而就比较会有听过呢个咁咪咪，其实即系呢个系一个辱华嘅咪咪嚟，我嘅叫法就系佢系侮辱嗰啲奶公嘅人嘅，咁就纯粹就只乜回事，我睇一睇有只乜回事啦，因为佢完全冇影响到 Steam 上面评价如何一样，甚至喺网上面都嘛，你当系一个彩蛋啦，而家咁样俾人公开咗出嚟咁样嘅啫，咁大家可能会比较有咁嘅新闻，其实你一单。咁就 Bilibili 禁咗一大铲名单入面，根据呢、這个中国文化部要求，佢禁咗一大铲 game， 咁我觉得係先生你加料都加得几严重下波。点解呢？首先呢、這个公告呢其实係提咗六隻游戏，咁大把啫。佢虽然佢有等嘅游戏嘅血腥色情暴力游戏呢样嘢，但係佢讲嘅并不是最近发生嘅事嚟㗎。因为呢单嘢应该係17年嗰阵时嘅公告嚟，呢个系其实我哋就嚟五年前嘅新闻，其实有提过嘅，我记得呢单嘢嘅，不过就唔系 Bilibili， 系熊猫直播佢提过嘅， 咁都系嗰句，我都系唔知佢系红头文件啦，系法律文件啦，定系乜嘢嚟啊？总之文化部嗰个就唔俾嗰几只嘢出嘅。咁然后咧，呢、这个 Bilibili 咧就收领神会，就唔单止嗰几只，咁一次过再加咗啲大惨嘢，中间入边咩包括啲咩即系人中之龙啊、审判之眼啊、巴石啊嗰类咁嘅嘢。最特别就系呢个 Dokibaki 文学部，即系一只都几有名的鬼佬嘅嘅。当然你玩嘅时候要小心啲，同埋病娇无仪器。我点解会将佢两个一齐读啊？大家自己心中有数啦。咁啊，当然亦都有啲咩温血瘟疫公司啊。咁啊，大家 focus 咗落去咧，就系逆统战同还原。咁呢啲好明显系顺手车埋落去啦。呢啲嘢你谂都谂到佢 唔争在啦。 你谂都谂到唔会有人够胆去做直播噶啦，顺便 s e m i n a 啦。咁亦都有人问过，点解冇巴色四？系咪巴色四特别干净咧？其实唔系嘅，因为呢个 list 咧，除咗呢啲佢自己加落去，即系觉得唔可以播嘅嘢之外咧。就是歷嚟以前曾經被人出過文件，指明唔撚準播，或者係呢扎嘢係血腥色情暴力，總之被人點個名嘅遊戲咯嘅 list 嚟嘅。其實歷嚟咁多代加埋，今次只係得六隻嘅啫。其實呢個公文件啊，雖然講佢係四年幾年前嘅，呢個文件係得六隻嘅啫，但係歷嚟咁多加埋就係呢扎嘢，即係全部都係被人點曬名嘅。所以點解最後生還者一係有嘅，但係冇最後生還者二？唔通最后生或者二冇咁血腥色情暴力，屌星星喎、啊、大佬， 就系睇呢个啦。 OK OK， 唔好意思。总之系因为咁啱就系佢，因为你知道大陆啲反色情、反暴力呢啲嘢一期期嘅嘛，佢嗰期咁啱呢只 game 喺度，咪喺呢度咯。咁佢出巴石四嗰阵时冇话要打，咁咪唔喺度咯。咁只不过系佢巴石唔知算系唔好彩定乜嘢啦。佢出代代都有份打，就系、是、四嗰代冇份打，所以佢个历代 list 入边咪冇咗四咯。唔系四话特别去特别温纯良善，唔系乜 Q 都唔系，纯粹系因为文化部其实唔系捻识 game 噶嘛。佢嗰期听嗰啲咩 game， 咪 up 啲咩 game 出嚟咯。就系咁啫，点解回事？呢、这个新闻睇好多人睇啦，我睇一睇各位就。这个文件其实是几年前的事情了，不知道为什么 Bilibili 突然间生存又很强，抄回旧影片出来说他辱华，甚至现在最近最新虽然跟 ACG 没关系，抄个半年前的影片出来说辱台都可以的，即是你忍开，不过这些不关 ACG 事我不看了，他是抄回几年前的文件出来说这个游戏很黄很暴力不能进出，即是 Bilibili 的生存力真是非常之强啊。不过都是这句努力啦，就是其实我都尽量不想用这些咁负面的新闻来做结尾的，那我们拿一单都挺有趣的新闻来的，虽然它是日版来的，但是大家知道这个蔚蓝档案虽然是日版那边的东西，但是大家知道这只是 U-Star 的东西来的，所以我当埋北方邻居的新闻啦。它呢就出了一个问卷调查，那很正常啦，游戏出问卷调查，尤其是手机 game 很喜欢做的嘛，那么想知道大家想要什么东西嘛。咁其中一个问题，佢问咗大惨问题啊！入边其中一个问题咧就好注目啦，就话而家已经出咗个衣装入边，你最中意嘅衣装系边一个？冇正常啦，即系我哋之前出咗啲乜嘢，想知道大家啲玩家啲喜好啊嘛。咁啊，其他都好正常嘅，咩水着啊、私服啊、啲温泉服啊、兔女郎装啊、正月装呢啲好普通嘅嘢。但其中一个系幼女 Yojo， 我完全即系大家第一份吓乜 Yojo 系一种衫嚟噶？即系我，即系你当我重口味定乜嘢？我第一样谂到嘅系肉海，肉体嘅肉，海及海。如果你想知道乜嘢，自己 Google。总之唔系啲咩轻口味嘅嘢嚟嘅。即系当然，其实亦都系捞咗一阵，我马上系理解到其实咩意思啊。因为佢系有出过一个 skin， 你换咗个 skin 之后咧，个角色会即刻变咗罗嘅。其实嗰个系 skin 嚟嘅，并不是一件衣装，但系对即系系统嚟讲，衣服同 skin 系冇分别嘅。所以佢系统上你好似换咗件衫咁，但系其实实际上佢就你换到件衫嘅效果就系、是、个角色即刻缩水变咗只罗。大家都知道呢只 game 基本上系罗莉控做出嚟俾罗莉控玩嘅游戏嚟嘅，即系好 Q 多角色都系罗莉嘅，即系佢最出名嗰啲角色咧咁叫啦，都好多都系罗莉嘅。咁亦系少数，因为你睇蓝 B 就知道，蓝 B 虽然都有罗，但系你又知道蓝 B 嘅特点就系大、很大、超级大。咁呢度入边就系罗幼贫。基本上俾人直情俾人叫贫鱼档案噶嘛呢只 game， 口味问题啫呢啲咁嘅嘢， 所以就系咯，咁啊梗系加毫不犹豫剔落去啦。即系咁啊，呢个 FBI 钓鱼游戏，即系你自己睇，即系如果你又真系有兴趣，就自己睇到啦吓。 系啦。 唔係有啲有少少有趣，其實唔係啲咩大不了啫，有點有趣嘅嘢咁攞出嚟睇一睇啦。好咁。 好啊，咁今個禮拜就清曬啦，連突發新聞都報埋啦。 好， 咁就下個禮拜又下個禮拜再講。好，拜拜。 拜。